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地球上，詹姆斯的节目还在继续着。 那个人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杀了？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 我也不知道。话说他还报过我们小区的地址呢。 是吗？那我们要把灯打开吗？ 啊，那个人还在报地址啊？ 可不是，他报的地址里还有我们小区呢。 真的？ 嗯，我们小区每家每户都报了。 然而总统已经无法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了。 嗯，就这么办吧。 好的，总统女士。但是这么做的话，人民群众 无所谓。 詹姆斯的内心其实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淡定。 他有没有看到呢？我好像没什么时间了，看来很难再拖延下去了。 还在讨论要不要听电视里的把自家灯开着的观众们突然发现，全球各地的电视机在同一时间失去了信号。 啊，没信号了。 哎，什么情况？ 总统派来的保镖直接敲碎了信号闸，以暴力模式中断了播放，节目无法再继续播下去了。那么詹姆斯的计划究竟成功了没有？ 我们应该还是有办法确认字母是否被拼出来了的。 什么方法？ 如今的电力资源有限，所以管理电力输出的地方只有一处，那里有各个区域的用电数据，只要通过对比数据确认指定区域的用电量变化就行了。就是这样。 卡罗尔思考了一下，问道： 那需要多久才能确认呢？ 一天，半天。不，不需要，我现在就去查。 二人立刻跑到用电数据管理处，打开了这一周的用电情况。 怎么样，查出来了吗？ 如果我们的信息被顺利地传递了出去的话，那么这段时间指定区域的用电量肯定会比平时记录的多。虽说现在用电量确实有变化，但是有变化的区域范围连计划区域的一半都不到。从数据上来看，这个计划失败了。 卡罗尔长叹了一口气，似乎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。在被保镖带走前，詹姆斯回过头，用渴望的眼神望着卡罗尔。 你觉得我们成功了吗？ 卡罗尔摇了摇头，詹姆斯也丧气地垂下了头。 该死。 独孤月走了很久很久才停下来，随后拔掉了头盔上的氧气阀。 唉，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这也不算什么嘛。这种一点一点放掉氧气的死法一点都不痛苦。早知道这么轻松，我就…… 独孤月愣愣地看着远方的地球，只见一片黑暗中，点点灯光在地球上拼出了一个哭丧的脸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地球上还有人类？那岂不是……这段时间，我…… 独孤月回想了一下这段时间自己在月球上的所作所为，表情越来越惊恐。卡罗尔大喝一声，一跃而起，将保镖的脖子一扭。 愣着干嘛？都过来帮忙啊！ 总部的众人一拥而上，与总统派来的保镖们扭打在一起，而主角詹姆斯被丢在了一边，满脸震惊。一年后，月球，独孤月换上衣服往宿舍外狂奔。 我去，肯定迟到很久了，在这种地方生活久了都变得没有时间观念了呀。 独孤月想了想，当初误以为自己能超越音速移动的时候，那段时间似乎更幸福。 哎， 还是现在更幸福吧。 独孤月跑到主调控室，在屏幕前坐好，熟练地连接上了与地球的通信。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大家好啊。 总部的众人经过一年以来和独孤月的交流，彼此之间也已经很熟悉了。 还好啦，没怎么迟到。 啊，睡得还好吗？ 今天有个采访，你知道吧？ 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。一年前，独孤月原本打算轻生，在看到从地球发来的信号时，他激动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那时，他想的不是这该不会是梦吧，而是我该怎么做才行。 怎么办？我该做些什么呀？ 一年前，虽然独孤月意外地收到了来自地球的呼唤，但他却没有办法回复他们。那之后的几天里，地球的呼唤仍在持续发出，独孤月也终于明白了，原来灯光要拼出的并不是一个哭丧的脸，完整的是 We love 独孤月。独孤月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，他立刻奔向主调控室。 啊，对，就在这儿，我记得这里有个什么东西来着，哎呀，明明就在这儿的。 独孤月想起了上一次自己来这里看电影时，屏幕中出现的那几张脸，当初以为是什么纪录片，现在想来，那应该就是可以跟地球通讯的实时画面。 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！ 独孤月一边想着肯定能有办法的，一边胡乱地按着那些按钮。突然，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一男一女。 哎， 总部的众人也被大屏幕上突然出现的独孤月吓了一大跳。独孤月这才知道，原来这几年他一直都是地球上的明星。 你是说我的日常生活被直播到地球上了？ 一直都在播吗？ 独孤月想到自己这几年的日常生活，不由觉得晴天霹雳。 也就是说，这些年我做的所有事儿一直都被地球上的人们关注着。 而且独孤月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，他的粉丝可是全人类呢，他微小的动作都能成为流行趋势。 啊，你怎么能随意更换发型呢？我们都已经把新产品的商标设计好了，就是按照你的头像画的呀。 对不起。 独孤月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。 第119届总统选举，独孤月，他正在走向自己搭建的地球外投票点。 明明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吧。 所有人都很喜欢他，所有人都想跟他攀上关系。 你说什么？让我把这只胳膊塞进衣服里藏起来，然后站在这里？ 啊，是的，总统女士，您就站在这里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借位与独孤月握手的效果。OK。摄影师准备。 人们都很想知道独孤月的经历。 我非常想以你的故事为基础来画一部漫画。 哈哈，可以啊。 这部叫独行月球的漫画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然而总部的众人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 那我们呢？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？ 不过幸好总部叛乱的事情也被一笔勾销了。 看在这次的事情效果还不错的份上，死刑就给你撤销了。 多谢总统女士。 原来我还真的被判了死刑啊。 神奇的是，人们居然很向往独孤月生活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地球上谁都享用不到的食物和设施，有会讲话的袋鼠，还有唯一一个拥有这一切的地球人，也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幸福的独孤月。自从独孤月可以和地球联系上了，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里与地球通讯。 那我把话筒关了，睡觉的时候就不打扰你了。 啊，谢谢。 明天早上，啊，就是大约9个小时之后，有个采访，还有个写真的拍摄工作。你还记得吧？ 啊，哈哈，哎，那也没办法，只能听从你们的安排了。虽然很累，但我就当是为人民服务了。哎呀，就当是在月球上，好好体验一次做明星的感觉吧。 挂断通讯后，独孤月伸了个懒腰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。 哎呀，啊，好累啊。 总部的工作相比之前其实少了很多，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各种突发状况了，只需要把行程安排提前告诉独孤月就行。 独孤月的日程还真是多呀，有采访、拍摄等等等等。明天光是采访就有8个，哎呦，真是人气爆棚啊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 告诉他什么？ 告诉他我们没办法救他回来的事实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